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 你还有你，把坏蛋通通找出来。 你爱吃鸡蛋吗？反正我是很爱吃，所以我的冰箱里会经常预备了好多鸡蛋，可鸡蛋放久了也会变坏，但外观上又看不出，所以爱吃鸡蛋的我时不时就中个招，吃到变坏的臭鸡蛋。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就带来一款超级神奇的鸡蛋提醒器 Vegminder， 它是专为应对此类问题而设计的。外表看起来就像是个普通的鸡蛋搁架，能放14颗鸡蛋。它的强悍之处在于内置的一个感应装置，可以通过 WiFi 与手机上配套的 APP 相连接，来实现多种提醒，比如冰箱里现有的鸡蛋各自的保存时间有多长，这样在你做饭的时候就可以优先处理掉放比较久的，又比如当鸡蛋快吃完的时候，它还能提醒你该买蛋了。最后就是检测鸡蛋坏没坏，如果坏了，它也会立刻告诉你哪些是坏蛋。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酸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尽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

FM 九九九，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想起那是怎么样的感情，开始离不开你，有一点有一点想见到你，想见到你。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我伤过的心情，随你的轻声细语，渐渐忘记那浮浮沉沉的曾经。在你温柔眼底，第一次第一次找到安定，找到安定。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 给金毛做窝呢，来，叔叔帮你吧。哎，别叮到自己哦。 太麻烦叔叔了，我可以的。 嘿，不麻烦，搭把手的事儿。 张奶奶，

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凝集。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你快回来，生命因你而精彩，你快回来，把我的思念带回来，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铭记。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 服，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钱是赚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理财智多星。 智多星，我今年28，月收入在10000左右，这是税后的。每个月我大概消费5000左右，剩下的钱本来是3000给我爸妈做零花的，然后2000做定投。不过现在我父母希望我自己打理剩下的所有钱，你能给我点建议吗？ 你的父母希望你打理剩下的钱，说明你目前负担比较轻，因此首先可以考虑配置现金类资产，应付日常或者急需的开销，比如金额在月收入的3倍左右，风险较低，能够随取随用的资产，额度在20000元到30000元左右。其次是保障类资产，保障类资产一般指保险，保险就是为了对冲风险存在的。简单的说，保险就是为了让我们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能较为安稳的度过而存在的。所以你需要投保大病保险以及养老保险。 可是我都有交国家社保之类的啊。 其实医保、二次报销、公费医疗都不能替代大病保险的作用，特别是社保中的养老金难以满足养老生活。一是因为以目前情况来看，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一般生活的比较拮据；二是养老金是由国家发放，并是国家政策来进行调整，这里有一定的政策性风险，而商业保险有合同条款来保证执行，在投保时就能知道在何时能获得多少钱。因此这里也建议你在这一部分的投保费用不应该超过收入的10%，即每月1000元，超过的话有可能后期续交保费困难。理财智多星提示，当资产配置已经满足现金类资产与保障类资产后，就需要全部投入到固收类资产与权益类资产里，而这两类资产分别要投入多少，则要看投资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尽了就好，别再缠绕。 带着呢，安全带扣好了，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驾车通过高速收费站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行为，要是不慎做出，就会被抓住扣分罚款。所以爱车宝典必须提醒大家，过高速收费时哪些事是不能做的。首先是 ETC 通道不减速。ETC 通道是车辆在通过收费站时，通过车辆识别信息写入来自动从预先绑定的 IC 卡上扣除相应资金，不需要停车。但是不用停车不代表可以不减速，如果车主通过 ETC 通道没有减速，那么不仅会有安全隐患，而且入口出口处都有监控， 被拍下就要受处罚，因此在通过 ETC 通道必须要限速行驶。其次，经过长时间开车的车主都有这种习惯，喜欢在收费站广场停车休息，有时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真的被抓住的话，那也就只能认倒霉。因为在收费广场违章停车可处罚款200元，所以车主们最好不要在收费站随意停车，真的要停车那也不要影响交通，靠边停车就好。爱车宝典专业提醒，在发现收费道口前方车辆太多时，车主们最好不要轻易转换其他通道口，因为如果被抓住的话，将会受到200元的罚款。 爱车宝典，让你行车一路顺畅。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

苦涩交错，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交错，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我笑中还有泪，眼泪，眼泪流过无言的眼，心痛的滋味。眼泪，擦干眼泪，我不要一切所有的眷恋。眼泪是苦，眼泪是伤悲，眼泪都是你，眼泪是甜，眼泪是昨天，眼泪无论飞。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帝都风范，原汁原味。

越慌越想越慌，越痒越骚越 FM999，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除了想你，除了爱你，我什么什么都愿意。想放弃，你始终没有爱过，你在敷衍我，一次一次忽略我的感受，我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不值得想起，不值得哭泣。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 值得我爱过你，这种回忆不值得我提起，不值得想起，不值得哭泣。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 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他十三岁那年，因为家境贫穷，背井离乡到澳门的一个金铺做小工。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公司，他总是在开店之前将地板拖得亮如明镜，将柜台擦拭得一尘不染，从不因为卑贱而懈怠，也从不因为脏累而抱怨。员工们纷纷表示，他到来之后是金铺卫生最好的时期。一天，老板将做小工的他叫到办公室，问他为什么对金铺最低级的小工工作能如此认真用心。他紧张的脸涨得通红，嗫嚅了半天才说道，如果连小工都做不好的话，其他工作一定也做不好。老板笑了笑，让他出去了。此后他仍旧每天尽职尽责地对待着自己的工作，并在工余时间帮助大工们打下手。三年之后，老实诚恳又上进的他被提升为金店的掌管。又三年后，金铺老板宣布将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他。他这时候才知道，老板和他的父亲是患难之交。在他的母亲怀他的时候，老板的妻子也恰好怀孕。他的父亲和老板那时候就为还没有出世的他们指腹为婚了。这个人就是香港新世界集团创始人，目前以300亿港元身价位列香港第三富豪的郑裕彤。有媒体采访郑裕彤，询问他成功的要诀时，他微笑着说道，做一名出色的小工。简单生活格言，小工都做不好的人，很难做好其他工作。做好了小工的人，就有机会做好整个人生。郑裕彤就是例子。他因为将小工做得优秀，便在厕所里获得了珠宝。 是你梦中 走